听到李易峰的这首歌《爱你等于爱自己》，这首歌呢是2007年李易峰参加一档比赛时唱过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我们都知道它的原唱是王力宏，发行于1998年的一张专辑《公转自转》中的一首作品。那李易峰在比赛当中演唱这首歌曲，转眼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了哈。我们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感觉有另外的一番味道呢？接下来的一首歌要推荐给你，来自于光良和江美琪共同演唱的《幸福来了》。这首歌呢，收录在光良2013年的专辑《回忆里的疯狂》里面。在那张专辑中的光良呢，不仅在音乐作品上让人感到一种清新的气息，而且呢，在视觉和造型上，在那个时候几年前，其实呢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今天呢，我们再次听到这首歌曲，也希望呢给大家带去温暖的想象。 瞬间着火，灿烂的不能不抬头，你就像流星撞进我眼中，让我看什么望什么都闪亮着。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抛掉犹豫和你零距离呼吸爱的氧气有种爱的肯定都是因为有你我踮起脚尖亲吻了你快握紧我的手爱情爱情甜蜜爱情爱情将你两颗心 赖雅妍爱的勇气这首歌曲呢是《转角遇到爱》的片头曲。转眼这部电视剧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是在今天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有满满的回忆感。这首歌呢叫做《爱的勇气》。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采洁和张栋梁演唱的《天生一对》。这首歌曲呢透露着简单的爱情，他们两个人演绎的呢也是整个很轻松很温暖的感觉。整首歌呢穿插两部对唱，好听又不失流行。我们一起听到这首《天生一对》。 原谅，也知道一下，我喜欢看你不好意思模样。幻想，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 我也想。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等等去哪里晚餐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 有你哭不更完整 爱了从此将两个人不想分开了 就算做的也好快乐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想我 我的怎么想 都有你陪着天生一对你愿永远爱的天真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难成珍惜相遇的缘分相爱着

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湖南省桃江县对聚集性肺结核公共事件的相关负责人采取了组织处理措施，桃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等多人被免去职务。国家统计局昨天正式公布了31省份2017年的前三季度 GDP， 广东、江苏、山东位居前三甲。国家卫计委昨天称，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必备药球嘌呤片已于20号恢复供应，可满足临床一年用量。教育部昨天要求高校在助学奖金等评定环节严禁将学生的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和隐私公示。昨天我国成功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发射吉林一号视频04-05-06星，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四吨级双发轻型民用直升机 AC312E 昨天在云南完成了高原试飞，成为了中国首款征服驼峰航线的四吨级民用直升机。昨天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的吉祥物征集仪式在京举行，赛事的市场和商务开发也全面开启。截至昨天，2017年全球电影总票房突破了500亿元的大关，创下新纪录。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一首呢来自于老狼和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呢是当时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很多时候啊，我们爱上一部电影，可能就是因为其中的某一句台词戳中了我们的内心。台词呢就是电影的灵魂。今天呢，我就和你一起来聊聊电影。很多人喜欢《阿甘正传》里的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各式各样的巧克力，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块将是什么口味。也有人喜欢《大话西游》里的那句经典台词：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呢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每句经典台词背后都有一部动人的故事，那么你觉得最难忘的台词是哪一句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还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带时券，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做了最后决定， 我想把

到这一次没有了预兆，这一秒就世界推倒，在这一秒幸福快揭晓，停不了。你的护照是我快感末梢，看不到却听得到呼吸在笑，想得到有了笑，停不了，就像当初那样闪耀你的美貌，我的惊叹号，连年都跳到天涯海角，爱已在弹跳，是那奇妙旋转环绕，烟花缭乱让全世界颠倒。是我快感多少，看不到却听得到呼吸在笑，想得到有了眼泪入场门票，是一秒快乐变身高，太美妙幸福快揭晓，停不了，就像当初那样闪耀你的美貌，我的惊叹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你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打拼，也许有时候会感到看不到尽头，但是你要相信，度过了这段努力，你想要的岁月通通都会还给你。任何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每个今日都是你曾经幻想的明天，请为这个今天而努力。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只要你想做件事情，你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你不擅长或不喜欢做的事情，你可以请团队，招了和你互补的团队，一起来去做，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